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104集。 阿姨，怎么又瘦了？ 阿姨不理。 阿姨，再见我不欢喜吗？ 他还是不理。 阿姨， 你来这里做什么？ 阿姨不叫我一声关城吗？ 阿姨又不理了，他只能继续开口。 我为人时少喝了半碗孟婆汤，回天上之后记忆被设了封印，只要不见尘世牵绊的人就不会想起来，而补上这半碗汤便会彻底忘个干净。 阿姨好想问是哪一世，但举动却并非如此，用灵力取了半碗孟婆汤过来送到他手里，眉眼里尽是倔强地看着他。拿着。 阿英真想让我喝吗？ 可不等听阿英回答，他就做出喝下去的动作，然后移开了碗，手也垂下。那一刻阿英觉得嘴里有浓重的血腥味，应是软肉被牙齿咬破。他没有看到下面孟婆汤质地绵柔带有灵力，洒在地上无声无息，不同于寻常汤水飞溅。阿姨脸绷得很紧，品着那股越来越浓重的血腥味一言不发。关城笑笑开口。 阿姨怕了。 他施法把洒掉的孟婆汤重新盛回碗里，漂浮着在两人旁边。 韩厅主那事就是这样。 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的？ 发高烧的那一夜，倒在你为我设的小祠堂里。 阿姨心头不知是苦还是惊，又或是有丝丝侥幸在其中，实在复杂。提起酒壶就要喝上一口，却被他按下。刚刚看得真切，阿姨牙齿上挂着血迹，接着双颊被他捧住，久违的深吻，舌头直直探入，把他口中的血舔舐干净，还要细细安抚伤口。阿姨没有反抗，却也不算迎合，直到他呼吸加重着和他分离，在眷恋不舍的轻啄。阿姨声音比忘川水还凉薄，这算是什么呢？然后叫了第一声关城。关城，我喝了半月，就等着陆之道的手下审完便可以抹去阴寿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伏地转世，我误你好惨啊。 阿姨，我不做审了。 那天查查司审阿姨厚厚一大本生平录的小鬼有些焦急，阿姨活得太久了，生平着实有些厚，才越了大半的步子就凭空消失了。而忘川河旁的台子上，阿姨久违地在他膝头安睡，身上披着的是那件无上尊严的亮蓝外袍。关城未睡，用法力翻看，总览他千年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儿。次日，要插得阎王传话，赶紧过来找阿音。他身上仍旧盖着那件外袍，关城早已不见了。 知道你的心上人做了什么惊天伟地的大事吗？消息还没传出来，不过估计也快了。 阿音手里握着那根簪，无意识地摩挲。开口仍是淡淡的，不是生死之事就不要说了，我打算去催一下路。 他在菩提树下亲手剔除了刚速成的灵骨，也不知道还活不活得下来。 簪子坠地，脑海里回荡着那句阿音我不做神了，头发也来不及束，跌跌撞撞地跑出去。黄泉路上都是鬼差拘着鬼魂排列有序，他还没出鬼门关，远远看到那个因为疼痛佝偻着腰的人。彼此相视，他挺直了身体，手腕间的念珠向上提了提，再对他柔柔一笑。这次他说， 阿姨，我回来了，再也不走了。 阿姨冲上去抱他，离得近，感觉得到他呼吸微弱，额间豆大的汗珠向下落。 你怎么这么傻啊？为什么这么傻？除了唐朝那一世 我自始至终求的不过是你安顺康健，我要你平安呐、啊。俄国孽缘由我一人担，断肠别离我也要独尝，官场永远是最好的官场，不因为我爹凡尘坠泥潭。我做错事，我错太多，最该死是我。 关城伸手为他拭泪，像是把他宣泄的一切情绪都收进心中，满目疼惜地说道： 阿姨，地狱走那么一遭很疼吧？ 阿姨哭得更凶了。 我早就不疼了。 可我还在心疼。 下一秒就倒了下去，阿音使尽全身的力气撑住他，怎么叫人也不回应。阿音又怕又慌，一边哭一边嘶哑着喊： 阿英，快帮帮我，帮帮我。 阎王被阿音散发红眼着叫来时有些莫名，偷偷看药叉表情也没看出来什么暗示。阿英很是着急，就差跪下来求他救人。老头子胡子都有些抖，试探性的开口： 他没有呼吸是正常的。 正常？ 刚刚踢出了灵骨，亏损严重才会昏厥，只需要休息些时日补回来就行了。毕竟是神光所化，没有肉体凡胎，现在的身子也是修出来的，等他醒了自己用法力疗愈了就行了呀。不过就是不能做神了吗？ 满是寂静，阎王总觉得气氛有些不妙。阿姨脸色沉得可怕，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： 小阿姨呐，你看看啊，你是一团烟气所化，他呢是一缕神光所化，般配的紧呐、啊。只不过你的身体没有他的强壮而已。 门口立着姗姗来迟的孟婆，毕竟刚刚阿音闹出好大的阵仗，他提起拐杖砸了两下。 阎魔罗王，我这里有事儿找你。 哎，好好好，我同你去玉望台详谈啊。 药叉赶紧伸手： 婆婆等等，我也去帮你。 阿音早已恍然，药叉在夸大其词，可他哭得嗓子嘶哑，悬着的一颗心好不容易放下，满满的都是失而复得后的欣喜，咬牙对着那墨绿衣衫的背影啐一句：下作鬼。当天阎王在玉望台烧毁了阿音呈上的那封抹阴兽的信笺，毕竟上面倦怠余生四个字原有，已经站不住脚了呢。这一年人间的八月十五，阴司看不见月圆，只见人圆事圆。忘川河边日日走鬼的黄泉路上，关城与阿音缔约盟誓，阎王爷亲自结的丝绕住两人手腕，和鬼线有些像，却是特殊的红色纹饰。药叉、碧丽还有丈月和阿修罗女皆有到场。白鬼喝光了孟婆那年仅存的忘川酿，欢笑着体验一次为情而醉。他着亮蓝衣衫，阿音穿烟灰色长裙，两人执手上到人间，坐在古城区的房檐之上看触手可及的月。阿音实在是快活，薄醉着倒在他怀里痴痴发笑，还要学说他那句为人传颂的话： 我愿转世为人，于世间悟慈悲，毕生皈依宗法。 奈何为情所牵，念于阿音，困于阿音，千秋万代只钟情一个阿音。初见你是没抹除的皈依，就注定了此生无缘皈依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